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那金色气浪本身并没有任何攻击能力，只是气息的释放，但那又是绝对强者的气息释放，那可是掺杂着一丝八蛛毛神级气息以及海神三叉戟这真正神器气息的恐怖波动，一下子吸收三个魂环，在整个魂师界可能都是史无前例的。唐三现在所做的一切可以说是开创了魂师界的先河，在各种条件的辅助下，竟然真的让他成功了。两个武魂，17个魂环对身体的提升，令他的实力再次进化。当他的身体在蓝炎黄右腿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技能作用下逐渐修复完毕的时候，唐三惊喜地发现自己的魂力提升了一大截。虽然还没有突破96级，但经过之前吞噬人面魔蛛能量，到后来吞噬三头90000年级别千钧蚁皇以及他们的魂环，他的魂力也有了质的飞跃，从距离95级突破到96级只剩下一线之隔，这同样是双生武魂带来的好处。 一般的封号斗罗到了90级以后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刻苦修炼，哪能像我这样再通过吸收强大魂兽魂环来提升自己的魂力呢？我这第二武魂昊天锤的9个强大魂环都成为了帮助我提升魂力的有力支持，我双生武魂的优势到这时候才真正体现了出来。 体外的能量渐渐归拢，与自身融合，六块魂骨不断传来的灼热感渐渐失去，全身上下都带给唐三一种完全通达的感觉，他的精神力能够精确地控制体内每一丝魂力的走势。深吸口气，唐三缓缓睁开双眼，意念一动，整个人已经从地面上漂浮起来。他并没有使用任何魂力，只不过就是用意念促使了身体发生变化，似乎现在的他已经可以完全脱离地面引力阻碍，双脚稳稳地站在地面上。此时此刻，唐三忍不住高举手中海神三叉戟，仰天长啸，清越的笑声伴随着他体内能量的升腾变得越来越激昂，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震撼着整座星斗大森林。 快要96级了，面对深海魔晶王的时候也必然会有更大把握。 感受着海神三叉戟与自己更加契合的海神能量波动，唐三脸上的兴奋难以掩饰。自从修炼了大须弥锤之后，他的性格出现了细微的改变，以往的沉稳内敛中多了几分狂放不羁。如果说以前的他更像母亲阿银，那么现在的他性格却在朝着父亲的方向转变，沉稳而霸气。 都吸收好了吗？ 谁？ 就在唐三笑声渐渐收歇，整个人都沉浸在兴奋的喜悦中时，没有任何预兆的一个淡淡的声音如同一瓢冰水灌顶一般从旁边响起，激灵灵打了个冷战，唐三的第一反应就是身体暴退，海神三叉戟横向滑出，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画出了一个金色的光环。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带给他的震动实在太大了。要知道，就算是在他与体内那三股能量搏斗的时候，他也一直释放着自己的精神力，感受着周围的一切。就算他处于狂霸境界，也不可能不关心周围的动静。可是从始至终他都没有感觉到除了自己和三头千钧蚁皇外再有任何一个强大的生命存在，但这声音就是这么突兀地出现。毫无疑问，这个声音的主人精神力要在唐三之上，而且差距绝不会小。在唐三认识的强者中，就算是比比东也没有这样的能力。他的实力达到了现在这种程度，哪怕是海神斗罗波塞西或是自己的曾祖在此，他也有把握自己能够通过精神力探测找到他们存在的蛛丝马迹。面临危险的时候，唐三的大脑往往也是最清醒的时候，他在一瞬间就让自己从兴奋和喜悦中冷静下来，飞速地分析着这声音的来源。几乎是在下一瞬间，就在自己脑海中罗列出了三种不被自己精神力探测到的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 就是这个声音的主人拥有一个类似于我的瀚海护身罩那样的隐身技能，而且这个隐身技能还有免疫精神探测的能力。而第二个可能就是我遇到了一名纯敏系的封号斗罗，也就相当于是白沉香的尖尾羽焰武魂修炼到了九十级以上，凭借着无与伦比的速度也有逃出我精神探测的机会。如果是这前两样都不算可怕，最可怕的就是第三种可能，这个声音的主人在精神力上能够全面压制我，这样的话他自然能够从容地出现在我身边而不被我发现，而这样的敌人那绝对是拥有致命威胁的。 不用紧张，如果我想要杀你，你先前已经死了几百次了。 这一次唐三辨别出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伴随着声音传来的是在唐三身边只有十米外的一株大树后走出的一个人。他身穿一件金色的工装长裙，长裙是连体的，似乎是用金丝织就的，没有过多的花纹装饰，样式古朴而典雅，金色的立领护住了他那雪白而修长的脖颈，一头金色的长发很随意地披散在身后，并没有仔细梳理，与他那一身整齐的工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色眼眸平静如水，没有半分能量波动，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可是就在他那双金色眼眸之中，唐三能够捕捉到一种特质，一种他也无法形容的特质。而就在这人眉心之间拥有着一个金色的六翼天使烙印，虽然那烙印很小，但以唐三的眼力还是能够清晰地看到。肌肤胜雪，绝色容颜，他看上去像是只有十八九岁的样子。他的出现显得很自然，并不像先前他声音响起时那么突兀，仿佛他本就是在那里的，就应该在这个时候出现。那种和谐的感觉反而让唐三觉得十分怪异且难受。令唐三惊讶的是，他显得太普通了，全身上下连一丝魂力波动都没有，就像是一个普通人。可是唐三仔细观察，却立刻发现这个女人的双脚并不是走在地面上的，而是走在空中的，在距离地面三寸的地方，就像是踏着地面上的蓝银草而来。如果说这些还不足以令唐三感受到致命威胁的话，那么当他将自己浩瀚的精神力全部凝聚在一起，想要锁定对方的时候，他心中才真正感受到了恐惧。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根本无法锁定对方，甚至依旧是没有感受到他的存在。 哪怕他只是一个灵魂，也应该有灵魂的能量波动才对，可是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什么都没有。 这个人唐三认识，曾经他与这个人有过一场决定天斗帝国命运的大战，那一战唐三是最后的胜利者。但是唐三却知道，在那一战之中，其实眼前这个女人是有机会杀死自己的。如果当时他肯与身边的封号斗罗联手，那一战的结局也许就会改变。但是他没有那么做，他保有了身为魂师应有的尊严。所以尽管是敌人，唐三对这个人的厌恶感却并不强烈。尽管他变得年轻了许多，但看着他的眼神，唐三还是可以肯定自己并没有认错人。只是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曾经冒充天斗帝国太子雪清河长达十几年时间，险些颠覆了整个天斗帝国的女人，会突然出现在这里。他还记得这人的名字叫千仞雪。在吃惊和一丝恐惧中，唐三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慌乱永远都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冷静地分析问题，尽可能利用自身优势来面对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千仞雪看到唐三能够如此之快就平静下来，美眸中不禁流露出一丝欣赏，优雅地点了点头。 你已经来了很久了吗？ 是的，在你刚刚面对那三只蚂蚁释放出领域的时候，我就已经来了。 在我释放蓝银领域的时候就来了，它在我的领域范围内，我却依旧没有发现它的存在。 虽然我知道千仞雪也同样是个天才，不逊色于我的天才，她是千道流的孙女，武魂殿上一代教皇的女儿，还拥有着强大的武魂六翼天使，可是为什么现在我已经看不透她了？好久不见，看上去你的变化很大呀。 是啊，真的是好久不见了，这一晃就是六年的时间过去了。普通人的一生也没有多少个六年吧。我变化很大，你不也是一样吗？就在刚才，我见证了魂世界有史以来最神奇的一幕，恐怕就是曾经那些修炼到神级的强者们也没有你刚才那样的经历吧。你同时面对三只修为达到九万年级别又几乎是单属性的魂兽，并且取得了胜利，这还不算什么，最神奇的是你竟然敢同时吸收他们三个的魂环，最后还成功了，我真的要恭喜你才是。 有什么可恭喜的？难道你看不出刚才那只是一个意外吗？你以为我愿意同时吸收三只千钧蚁皇的魂环吗？你应该说我那是一种找死的行为才对。 哼。 千仞雪的笑容仿佛拥有着什么特殊的魔力似的，看得唐三都不禁呆了一下。周围所有的树木上树叶轻轻摆动，发出沙沙的声音。自从千仞雪声音响起时，唐三的精神力一直是全力释放着的。此刻他吃惊地感觉到，在自己精神力能够感受到的范围内，所有树木都做着同样的动作，同时在晃动着自己的树叶，就像是因为千仞雪的笑容而迷醉一般。还不只是树木，除了自己身边附近的蓝银草以外，所有植物都在用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表达着自己的愉悦。 我只是听说过一笑倾城，再笑倾国，没想到今天却真的见识到了，只是为你倾倒的却是这整片星斗大森林。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